嘅幼兒來處，地裏火空，本性如龍，周遍法界，湛然常住，世尊若地正天，又雲河龍水，水性周遍，又火濕不生，覆雲河明，水火二性，去遍虛空，就不相靈滅。世尊，地性是障礙，空性就虛空，就雲河二區，周遍法界。咪指一段經文咧，呢、這個波明叫做從七大文中啊起相為性啊。嗱，今日七大就係地水火風空根色，七大之法一一啊都係清淨本源，周遍法界一一法都係正真圓融。此個七大法在呢個凡夫眼中，彼此咧係障礙嘅，絕對咧就唔能夠相容。所謂有火之處就係冇水啊，有堅實嘅地咧，當然就冇呢個空位。所以凡夫眼中啊，對於呢個七大法咧係障礙，不能相容。咁啊，其實呢個七大法既係一性無二性啊，同一壯性為體，所以七大之法而同呢個空花水月，既以壯性為體啊，當然係無有障礙啊。但係由於眾生堅執，所以於呢個無障礙中就成為障礙。嗱咁啊，但係七大法就係明明咧話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根、色。一共七種法，嚟到第七大法。咁啊，既然七大法啊，咁啊，點解我哋呢一段經文裏邊啊，只係有地水火風啊，同埋呢個空，只係得二法，冇咗啊呢個根色二大咧？就因為啊根大同埋色大，咁啊此二大咧屬於心法，但係心法就無形啊。就不能說其為障，與共呢唔障，所以此一段經文呢就略去呢個根色二大嘅心法，就單係呢以呢個地水火風空呢呢、這個五大呢而起呢個疑惑嚟到問啦。咁又如來處地水火風，咁本性圓融周遍法界就湛然常住。咁啊，此一段文咧就係尊者按佛將來嘅開始，因為將來佛佢曾經説過，所謂正色真空就正空真色，正風真空、正空真風等七大都皆圓融周遍，所謂湛然常住就清淨直滅，但係在呢個凡夫眼中，説呢個水咧。就是潤濕的，這個火呢就是暖暖熱熱的，這個地下呢就是堅硬的，是實淨的，是障礙的，說那些風呢就是搖動的，那麼彼此呢就一定是障礙，那麼沒法子融通的嘛。但是佛就是七大清淨本源，周遍法界是无有障碍啊。咁如果咁讲法啊，就与呢个世间，与呢个现量，与呢个比量，都色皆相违。咁即使对呢个小乘教出嚟讲啊，咁亦都系自教相违嘅。嗱，点解咧？嗱，例如我哋大家都知道啊。咁有水嘅地方，咁一定系冇火嘅喎，就等于话我哋烧着火，我哋即使系火啦，咁都系用水嚟个泼嗰啲火啊，用嗰啲水呢个泼熄嗰啲火嚟救火喎，咁啊说明水与同火咧冇法子得同时并存嘅，所以有水嘅地方，咁啊一定咧就系冇火，咁啊如果有火烧得红红嘅地方啊。咁一定就係冇水嚟淋佢嘅，所以有火嘅地方就冇水啦。 嗱，咁如果有陆地，都话明系地系坚实嘅啦。咁啊，嗰次当然就冇空位啊。咁如果有空空洞洞嘅位置咧，咁啊，当然就唔会有呢个坚实嘅地啊。因为彼此系相爱，都人人皆见嘅。但系现在发个地水火风的四大圆融无碍啊，咁啊，似乎咧违背呢个现实嘅环境啊，就违背呢个现量境界。嗱，咁啊，亦都可以讲，现在嘅地水火风系彼此互相为碍嘅。咁啊，以嚟咧过去嘅地水火风，咁啊，亦都应该咧系互相咧系障碍嘅。但系现在就说佢圆融无碍噃，咁啊，岂不是违怨呢个比量啦？嗱，咁啊，有世上嗰啲人见到呢个地水火风，实实在在咧系障碍，唔能够互融啊！但系佛天天要说佢系圆融无碍，咁就变咗违背呢个世俗世嘅道理啦。嗱，咁啊，佛在小乘教中，咁啊，亦都说地就系坚实嘅，水就系润湿嘅，火咧就系暖热嘅，风咧就系摇动嘅。但系现在佛说佢圆融无碍啊！咁岂不是话前后个说话自己违背嘛？咁就变成咧自教系相违。咁其实佛啊，在呢个小乘教中说呢个四大系各有各个体性啊，那系随顺于呢个世俗而说，系随顺呢个他人嘅意思而说。咁啊！现在佛说呢个大佛顶首楞严经之时，所谓七大系圆融周遍啊，乃系随呢个智慧呢方面而说，乃系随自己呢个心意而说。咁啊，佛即说四大各有其性啊，乃系随于呢个凡夫嘅思辨啊。咁啊，现在佛说四大圆融无碍，那是随顺佛的思辨，所以昔日所说是随这个俗世，今日所说圆融无碍是属于这个第一二世。不单说地水火风等皆是状性，如果严格来说，一切法都是如来状妙真如性。咁既然一切法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一切法以如来藏性为体，所以一切法都不相为碍啊！所以下文佛就立个譬如，就话犹如虚空，体非群相啊，但系而不具比诸相发挥啊，说明呢个虚空虽然空空洞洞，本身咧无所谓之相。但是他不会驱逐诸相啊，在这个空中来发挥。你可以起八层大楼啊，但是亦都可以起一间茅仔啊。那么随你喜欢在这个虚空里面怎样运动，但是虚空本身呢绝不驱绝啊。那么说明这个状性之体所谓清净莲容，不动如意，但是不拘诸法之所发挥，因为状性之体所以有随缘之用，因此能够幻起诸法。咁虽然佢幻起诸法，但是法法不离状性，所以法法以状性为体，法法都皆是如来状妙真如性，所以能够圆融无碍。咁就譬如呢个虚空体非群相，佢即使啊任由诸相发挥，但系一一相都不离呢个虚空啊，所以能够圆融无碍。咁啊，说明状性之体不变随缘，有万法繁兴， 但是隨緣不變，萬法繁興之時，法化都皆是作性，所以能夠圓融無礙。咁由於嗰啲聲聞人佢掛執統啊，佢得了呢個萬法為心圓融嘅道理，所以佢就有所懷疑，故話世尊啊，佢話若地聲天，又雲何容水咧？佢話水成舟，就火則不爭啊，覆雲何明？水火而成，虛片虛空，就不相靈滅。即是说如果地面是周遍，那么处处都是湿疹，那么地就是坚实的嘛，那么液是湿住的嘛，不畅通的嘛，那么如果处处都是地，那么这个地面周遍处处都是湿实不通，那么它又怎可以溶那些水呢？那么如果说水面周遍，那么处处都是水，那么净空法界都是水，净空法界都成为水国啦，咁啊点样可以容纳嗰啲火啊？火又点可以生起呢？云何现在啊？点解佛说水与火都已经圆融周遍啦，系不相凌灭呢？点解呢？咁啊，世尊个地性嘅障碍啊，空性就可以通，都云何而区周遍法界？即是说这个地是坚实的，是障碍的，那么虚空呢就是空空洞洞，那么通畅是无阻的，那么一个就是湿实不通的，那么一个呢就是空荡无阻的，那么一空就一实，所谓敌相为，那么为什么佛说呢？两样都圆融周遍呢？他说而我不知的事已有往，唯现如来的宣流大事，看我迷魂及诸大众作自语已得五体投地，音学如来都无上慈悔。这一段经文就是属于述请的第三科，是请佛开示，就是富流罗尊者，虽然以上来的道理你的问难就是说明地坚实，那么虚空就空洞，那么地与共空怎可以圆融周遍呢？有水就无火，有火就无水，那么怎可以水与共火都虚遍虚空不相凌裂呢？那么富流罗尊者虽然他讲出以上的道理来得问难于佛，但是他自己回心一想，佛呢就是一切智人，是来十法界中之最尊无上啊。佛之所以能够说出水火圆融，地与共空，亦都周遍啊，他能够说得出，那么当然有他的道理啊，绝对不会花假，现在只是怪自己不了解佛的道理，也都怪自己挂执统，不了解万法圆融唯一藏性的道理，所以才有以上种种的问难，所以就求佛开示，使我等无学大众就得以明白何者叫做万法为心啊？点样先至七大圆融？咁啊，因此就要请佛开示啦。佢话而我不知的事已有往，就系话我富流罗啊，就系唔知得点解地水火风啊，本来系障碍，点解会圆融周遍呢？咁我就唔了解所谓地水火风圆融周遍的道理啊，那种的归出，不为现如来的宣流大事，就开我迷魂啊！就说我们既然不悟七大圆融无碍清净实相的道理，那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有这个迷惑之云， 仗住我自己呢个自心嘅明月啊，所以现在好恳切咁就请佛呢系大慈大悲为我哋啊，咁啊开始使我哋明白点解七大呢会圆融周遍无碍清净实相嘅道理。咁啊，如果佛呢能够详细说出七大点解会圆融，法法点解会清净，周遍法界，咁啊，如果佛能够说出个中嘅道理啊，使我哋得以开悟啊，就好似嗰啲云去咗啦，我呢个自心嘅明月啊，就得以显露个维现如来嘅宣罗大劫，开我迷云。我立及诸大众，即作自语语啊，五体投地，音学如来嘅无上智慧。咁啊，富罗罗尊者，咁啊，请佛开示，咁啊，发发圆融个道理之后啊，咁啊，在座嘅大众啦，咁啊，亦都系如是说，请佛开示，点解会七大圆融，周遍法界，咁啊，而且五体投地嚟到顶礼佛，咁啊，好想佛啊，为自己咧开示，好似乜咧，好似一个人。頸渴如同想飲水一樣咁狠切啊，嚟到求佛呢開示呢個無上慈悲嘅教诲，即係開示呢點解地水火風本來障礙啊，但係佛說法法都係圓融，地水火風俱能周遍法界呢？繼以時世尊就告富流罗，就及于会中漏尽无学诸阿罗汉。继而来今日普为法宣圣义中，就真正义圣。不令于会中正正经文及一切美德义康回向上圣。阿罗汉等皆获一圣直列长地真阿念耶正修行处。如今就谛听当为语说。富罗罗等音佛音就默然静听，此一段经文呢就是明事理性上本容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许宣，就是由于富罗罗以及在会的大众，那么对于佛所说那么七大圆融的道理有所怀疑，这亦都有问难，所以佛呢就慈悲，咁啊满其所请啊，就为佢哋宣说点样叫做七大圆融周遍法界嘅道理。咁啊以时世尊，以时就系当富罗罗尊者，咁啊请佛开示啊七大圆融嘅道理之时，咁啊世尊即是啊佛啊，咁啊由于问。是由富流罗尊者所问，而法会大众啊，亦都同而作自语语，所以现在佛呢，咁亦都同样高富流罗，就及诸会中漏尽无学啊，诸阿罗汉，因为富流罗尊者如果论呢个本门，佢对于此种嘅道理啊。所谓法法圆融周遍的道理早已经是透彻明白通达无碍，但是由于他人未明，所以为大众呢而请问佛，所以佛亦都呼其名而告知，亦都同时并告法会中所谓漏尽无学的诸阿罗汉。嗱，咁啊漏尽咧，咁啊即系三界嘅见思烦恼漏已经尽，咁啊三界嘅见思烦恼漏已经尽啦，咁啊当然就唔再会漏落啊呢个三界之中受呢个分段生死苦，咁你佢就漏尽。咁啊无学咧就系对呢个有学嚟讲嘅嗱，咁啊小乘经文咧就有四果，咁啊初果。二果、三果， 因为未曾证得世阿罗汉，所以初果、二果、三果他们有学位。那么证到四果阿罗汉啦，所谓我生已尽，都梵行已立啦，不受后有，再不来三界受呢个父母的胞胎之苦，所以叫做咧无学位。咁啊，诸咧就系、是、多啊，就除咗常随中2500人之外，仲有其他净阿罗汉者，咁就名为佢哋诸。所谓如来今日就普为此门，宣正而宗，真正而正，此就系正一咧，就系、是、许宣，就系、是、佛今日咧就唔生为。这个出世无学的异性人，那么切切七大圆融的道理，那么亦都为这个凡夫，那么亦都为那些菩萨而说，那么另一切的凡夫以共这个浅位菩萨，那么亦都了解七大为什么都圆融，区遍法界圆融无碍。那么专这个正义中真正义的正义者就是持正的义理，咁啊其中咧就有浅深不同啊，所以就有四种嘅解释。嗱，第一咧就是世间嘅正义，咁啊乜嘢叫做世间嘅正义咧？就系、是、世间一切诸法都是从呢个因缘而生嘅，咁啊亦都可以讲咧，咁啊世间诸法都不离因果啊。所以我常常到各处讲经，都是劝任何一个人，如果你想研究佛学，你一定信因果。整部大藏经任何一卷经，除了因果就没什么人话好讲了，十法界都不离因果，所谓善因就善果，恶因就恶果，世间因就得世间果，出世因就得这个出世果。总言之，一切法从因而生，就是不离这个因果两个字。所以这个世间的正义就是说明世间一切法从因缘而生。例如你以大布施的因缘，日后就得生这个大富之家的果报。如果你不布施就兼隔孤寒贪贪，而这种的孤寒贪贪的因缘呢，那你日后就生到这个贫穷之家，就受这个贫穷的果报。如果这个人慈悲，那即是说每一件事呢他都不是很认真，那他对于这个我法而空那些理论呢，咁啊，佢都略为咧了解，所以佢对于一切事事物物咧，佢就冇咁认真，以呢个慈悲心咧嚟到对待一切人，所以呢个慈悲嘅因缘，佢就得到呢个长寿嘅果报啦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讲咧，由于佢了解啊呢个我法而空嘅道理，咁啊，佢了解一切众生都有生命啊。咁有生命者，佢都爱惜佢自己嘅生命啊，所以佢有慈悲心，佢就不杀生，咁亦都感到呢个长寿嘅果报。咁如果呢个人残杀啦，咁食肉又唔肯放生啊，咁呢个人咧以此嘅残杀因缘，咁当然生到呢个短命之家。嗱，咁如果呢个人修忍辱嘅因缘，人哋即使对佢啊点样个毁谤，咁啊点样个凌辱，佢自己只有退步，佢从来都唔反抗啊，佢只有随顺呢种逆境嘅因缘，咁啊自己忍受，自己退一步啊，绝对呢唔会怀恨，更加唔会报复，咁啊以如是嘅忍辱因缘。他就当然生到这个断见之家，因为人家对他侮辱，对他种种无理取闹了， 咁啊，佢呢個表面上咧一啲都唔在乎啊，呢、這個得佢哋端正之恩啦，佢能夠忍受啊，所以得到呢個端正嘅果報。咁啊，如果呢個人暴怒嘅恩緣，咁啊常常都發脾氣嘅，咁你發脾氣嗰陣時啊，你睇下佢個面啊，咁啊真係好似個阎羅王咁嘅。咁啊，由於佢自己發脾氣嗰陣時，嗰、那個面啊好難睇啊，而佢所發俾個對象啊，咁啊俾佢脾氣一發咧，亦都鬧得個面啊好難睇啊。咁啊，無論自己同對方，都因為自己呢個暴怒之故而面色難睇，所以如是因咧，咁就感如是果啦。咁佢日後就生到呢個醜陋之家，咁啊佢呢個相貌唔端正啊，好醜陋嘅。咁啊，人人見到佢咧，都唔會生個歡喜心，等於話與人冇緣咯喎。嗱，咁如果呢個人處處恭敬啊，所謂客氣禮貌，對長輩、對平輩，即使對晚輩咧，佢都係恭敬啊。所以佛話菩薩相見都敬而世尊啦、啊。我哋若是恭敬對方，恭敬任何人。咁啊，以呢个恭敬嘅因缘，日后就会生到呢个尊贵之家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呢个人轻慢嘅因缘，咁自恃高傲啊，系人佢都睇唔起嘅，咁啊，以为自己高高在上，咁啊，有呢个傲慢嘅因缘，咁啊，日后就生到呢个卑贱之处啦。咁啊，如果佢一種啊，就説明世間上所謂受妖窮通或者貧富貴賤啊，都係由自己一手造成，唔係天降，都亦唔係地湧啊。在呢個世間之中，同時係一個人，人人都有父母生啊，亦都有呢個男女老少受妖窮通嘅分別。咁就説明就各有前因，所以就各受果報唔同。你即受樂報，你唔需要過分嘅歡喜啊！呢啲係足根自己收嚟嘅福報，絕對冇半點嘅驕橫啊！咁如果我哋受苦之時，你亦都唔需要唉聲嘆氣啊！你唔好説話冤枉啊！呢啲亦系自己前生所作嘅罪孽，所以今生受苦冇半点嘅冤枉。咁啊，如因就如是果啊，呢种名为叫做世间嘅善意啊，绝对唔同嗰啲外道所讲所谓无因，或者咧系常见啊，或者系断见啊，呢种邪知邪见嗰种邪因。咁就名为佢嘅世间上嘅正义道理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就系叫做道理正义啊。道理正义咧，就系佛说呢个苦集灭度四谛法。咁啊，说明啊，呢个世间人如果个大富大贵，系咪难免无常？咁啊，呢个阎罗王总有一招派个请帖俾佢啊。咁啊，召请佢去见佢噶噃。嗱，咁啊，但系每一个人都怕呢见呢个阎罗王嘅，人人都好怕。咁啊，接到呢个阎罗王嘅请帖，但系虽然人人怕，你亦冇法子怕得来，因为人人都总有一日啊。咁啊，但系人人都怕呢个生老病死苦。但是生老病死苦呢天天要降临，这些亦都是每一个人自己所做的，自己所受啊。例如这个人起贪嗔痴作杀做人，那么招致这个生死苦。那么既有生死，其中呢除了老病死种种苦之外啊，还有贼难、兵难、王难，或者战争，或者水火风难等种种的部位。那么这种的灾难，这么多的部位， 都是由自己一手造成。那我们受这个种种的苦报，就是完全由于有的贪嗔痴种种的烦恼所感召。那么如果我们不起这个贪嗔痴烦恼，不做这个杀道人那种的罪孽，就不会招感未来这个生死苦果。但是这个种种的贪嗔痴烦恼而做这个种种杀道人亡的罪孽，这种习惯啊，所谓由来而久啊，咁啊，多生多劫积聚而来。咁啊，你想话一下子唔起贪嗔痴，唔做呢个杀道人，实在咧系唔容易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值呢个戒定慧，或者三十七度品啊，或者佛种种嘅开示嘅教导，咁啊依呢种道理去修行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可以灭咗呢个贪嗔痴，唔再做呢个杀道人，断咗呢个生死个苦果啊，证得呢个出世嘅涅槃。咁啊，呢种苦集灭道四谛法嘅道理咧，咁啊，在在处处得以成立嘅，咁就名为佢嘅道理啊，正义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系佢嘅正德正义啊。咁即使咧系义空真如嘅道理，嗱咁啊义空真如理本来都唔系实有嘅，咁啊因为众生有我执，所以说我空啊，因为众生有法执，所以就说呢个法空，亦都说明众生有呢个我法二执，所以佛先至立呢个我法义空真如。这个名字啊，那这么众生无此事咯，这个我法二执偏重啊，亦都不容易遣除，仍然要假借佛所讲的理论去如法而治，先至可以啊遣除无此事咯，这个我法二执啊，而得到这个出世解脱。咁啊，若是话根性暗钝噶，可以修呢个三三昧；若是话根暗钝噶啦，可以修学呢个无常苦空观。咁啊，断呢个我执嚟到证呢个我空。咁啊，若是以呢个小乘人嘅眼光嚟睇咧，咁啊，证到呢个我空真如，断三界嘅生死苦，证出世嘅偏真涅槃，亦都唔容易啊！所以他作为是究竟，但是在菩萨的眼光来看，他知道所证这个我空真如未曾究竟，所以从空出十假观断法执而证到这个法空。既然修我空断我执，修法空观断法执，修此我法二空观二断尽这个我法二执嘛，咁啊证到这个义空真如之理。咁啊由于断我法二执而证得这个我法义空真如之理，所以我哋就叫佢做咧证得嘅正义啊，断我法二执，咁啊证得我法义空一种殊胜道理。咁啊第四咧就系正义正义啦，咁啊就系本所说咧所谓。正义中的真正义性，咁啊，此个正义中的真正义性咧，咁啊，即是系第一义，即是系佛性，即是系真如，即是系本经嘅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啊，就系为正义中之最正义啊，系为一切法中之无上嘅妙法。咁啊，现在佛话，我为你哋宣说此个正义中。的真正义性，咁啊，即是话咧，系开示呢个第一二谛嘅道理啊。不亦即是话，你唔明白点样叫做地水火风，佢是周遍圆融，周遍佛界。咁啊，现在咧，我就开示你呢个正义中嘅真正义性啊，咁啊，能令你明白。 点解地水火风咁啊不相为外啊？地水火风点解会遭遍炎融？咁啊，现在佛话咧，我就开示你真正义中嘅正义嘅道理啊，即时系开示法法圆融，皆是系如来藏经啊，驱是遭遍法界嘅道理啦。咁啊，令以为中就定性声闻，就及一切利得义空回向上圣阿罗汉等，得皆获一乘直灭场地真阿赖耶就正修行处，此就正式咧就显益个灵语会中定性声闻。嗱，所谓定性声闻咧，佢就正到阿罗汉咧，佢就作为究竟啊。咁啊，佢从此住于呢个阿罗汉嘅位置啊，佢就再不发大心入呢个生死中嘅道众生，咁你佢就定性声闻，即系固定咗啦，佢再唔转变啦。上将再不发心了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啊，那么亦是在生死部位之中，然后才发心修行正出世正果。那么当他未曾正出世正果之前，他自己本人在这个生死中呢，亦是同样受这个生死苦，他深切了解啊这个生死的痛苦，所以他正到阿罗汉之后，他做个治疗看，咁自己了生死就转啦。咁就别人是否了生死呢，都好似啊，就与佢无关。所以佢从来唔肯发呢个菩提心啊，入呢个生死中嚟到化度嗰啲苦恼嘅众生。佢如果证到阿罗汉果咧，佢就宝果不甜，咁就名为佢就定性声闻。咁啊，及之一切。所谓发菩提心的人很多，那么一切，那么义空呢，那么即是我法义空，那么正我空，没了这个我执，没了这个我见，那么出世的阿罗汉，那么如果正法空入这个菩萨会，那么破尽一切的法执，现在说未得义空呢，就是未曾了达万法为心，未曾了达一一法皆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咁啊见有烦恼可断，有菩提可成啊，就是指呢个浅为菩萨而说噶，所以说为未得义空，佢就回向上性啊，咁啊即是回小向大，嗱咁啊上性咧就有两种，一种佢就最上性，是绝对上性，无可比对噶。咁一种就叫做上乘啊，乃系叫小乘而说上乘。咁啊，阿罗汉咧就系此等阿罗汉，咁佢能够回小向大，佢自己知得所证啊，未曾究竟，所以佢就不住小果，佢就发菩提心，就求成佛道啊。但系佢唔知得何者名为叫做最上乘。他亦都不了解何者名为叫做上乘啊，所以佛话咧，无论你向大不向大，发菩提心，亦或不发菩提心，乃至到属于呢个定性声闻，话我都令佢哋咧痛获呢个一乘嘅直灭场地啊，咁啊一乘即是系最上乘。嗱，咁啊，圆守国师佢判呢个《花严经》同埋《法华经》咧，都系属于呢一乘家，但系佢就对此经就无可判目，因为嗰阵时咧，佢仲未曾见到有此经。咁啊，佢判呢个《灵鹫经》，即系叫做顿教一乘啊。佢判呢个《花严经》，佢就别教一乘，呢个别为一类大菩萨而说嘅。咁佢判呢个《法华经》咧，就系同教一乘啊，即系在法华会上，咁啊会呢个三乘之缘，同归呢个一乘之实啊，所谓举手低头都皆得作佛啊，即使念一句佛都为佢受嘅，所以会一切法，会一切名，回归于一理，回归于法。 所以名為叫做同教一淨。咁啊，極滅場地，嗱，極就係不動啦，滅就係無生，咁啊，不生不滅，如如不動，咁就叫做極滅場地。佢話真就阿蓮耶，咁阿蓮耶中國話啦，叫做離喧鬧處，亦名叫做寂靜處。因為一切凡夫，咁啊有音聲咧，就係為嘈吵啦，為喧鬧啦。咁啊佢以冇音聲咧，佢哋寂靜，咁啊對得快。咁啊二乘嘅阿羅漢以呢個生死塵勞係為呢個喧鬧啊，以呢個出世嘅天真涅槃就為寂靜。咁啊菩薩就以二邊為喧鬧啊，中道就為寂靜。咁啊都係屬於對待法。他就不了解一切法本来就是寂静，不单是涅槃是寂静，生死亦都寂静，不单菩提是寂静，烦恼亦都寂静，一切法本来寂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法是唯心建立，所以生死涅槃就皆是唯心，所以生死涅槃同时是寂灭，发发头头啊，皆是寂灭，咁啊先至名为叫做真寂静处，名为叫做真阿蓮耶，咁啊亦都说明咧，咁啊七大之化啦，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咁啊亦系同样清净寂灭啦。咁啊小圣人从来未闻此理，即使大圣菩萨啊，亦都不常闻。所以小乘人以真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啊！若是佢了得生死即涅槃，皆即旷悟，颠倒花相，不舍生死而入涅槃，就叫做真正咧系清净寂灭处啊！亦都了解咧，咁七大圆融皆如来藏，皆是周遍法界啦。嗱，正修行处。咁啊，若是了达万法为心而修，名为叫做正修；若是见得有修有正，就不名正修。此就佛取呢个地性经文以及未得二空啊，回向上乘嘅阿罗汉，都皆获一定寂灭场地。其实佛自从取呢个大乘之后，节节所开示都系一佛乘啊。由于不了一佛正故，所以拗涅槃而舍生死。若了一佛正故，你就知得法法都是平等啊，法法都是藏性，无恐怖，无欢喜啊，亦都无取舍。佢话如今谛听，就当为已说，此就起说。佢话富罗罗音佛法音都默然静听啊，咁啊富罗罗尊者。以及呢个法会嘅大众，咁啊好恭敬，好渴望佛啊，就开示呢个微妙法音点样叫做七大圆融周遍法界。咁啊，如果佛能够如是开示啊，我等咧就系默默然静静地啊，所谓一心一意嚟到咧听佛嘅教导，咁就叫做默。言成听，嗱咁啊，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咁啊，向下问长，付于灵一。